呀， 罕见。 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听众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为您播出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下面请听第一讲。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区民政局的门口，两个已经办完离婚手续的年轻男女还在唇枪舌剑。你连我这样贤惠的女人都合不来，恐怕你这辈子再也找不着合适的女人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你贤惠，还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？谁王婆卖瓜呀？这一年我怎么伺候你来着呢？啊，只许我伺候你，数了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？难道让我做受气的小媳妇儿啊？咱俩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了，不要吵了好不好？只要你还在我眼前晃悠，我就要吵，就要吵，就要吵，吵死你！ 马特捂着耳朵四处张望，突然对着一辆等客的出租车飞跑而去，把还没有吵够的前妻撂在马路边了。但前妻并没有算完，远远地对着出租车叫喊道： 马特，三年之内你如果找到像我这么好的老婆，我就扎地沟死去。 现在两年已经过去了，前妻的毒誓言犹在耳。一个离婚男人的心思显然是极其复杂的，而一个年轻的离婚男人的心思又是极其活跃的。马特在体验了空阔的失落感之后，突然悟出，眼下他最需要的是女人，不是乱七八糟的女人，而是贴心的女人。最直接的反应就是，看到哪个年轻女人都在心里边做一番掂量，这个人做自己的老婆是否合适？而如果这个女人还算出挑，便猜想她在厨房里是否巧手，为人处事是否随和，会不会天天和自己吵架抬杠。在五月的北京长安街上，风和日丽，一个28、29岁、身高1米75、一表人才的小伙子在东瞧西看，信步徜徉。他时而掏出手机摆弄一阵，时而把目光盯在过路的行人身上。他就是因为京漂而闹了离婚的年轻人马特。当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他想走过金水桥进故宫看看。这个时候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他看了一眼手机上反映的数字，感觉十分陌生，但还是按了接听键，然后把手机放在耳朵边。您好，请问哪位？ 你猜猜，考考你听力。 回话的声音有些弱，显得十分遥远，而且还有沙沙的杂音。没错，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彩云之南。在明丽的阳光下，一个30来岁的年轻胖子正在打着手机，他的身后 是葱茏的绿树和远处起伏的山脉。别卖关子了，我猜不出你是谁。 耳朵太笨，我问你啊，你还在北京这三维公司穷凑合呢？ 你究竟是哪位啊？ 嗨，哥们儿，怎么没听出来我是谁呀？你是周大业，没错。哎，哥们儿，到我这儿来吧，金钱、美女、鲜花，随便你折腾。 去你的，我还想多活两年呢。 哎，哥们儿，我在北京干过，我知道北京，凡是像样点的公司，人际关系都特复杂。快跳槽跟哥们儿一块儿，到这儿发财来吧。 发财？你难道在干什么违法的事儿？ 咱弄那玩意儿干嘛？有的是赚钱的道。 马特抬眼看着车流人流，稍微有一些松动。你那是什么鸟企业呀？年薪多少？ 咱玩的是高岭土，做瓷砖买卖，年薪10万，干得好啊，随时给你活钱。 应该啊，上不封顶。为什么才年薪10万呢？ 哎，这个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只要你来啊，你就做一半的主。 真的假的呀？ 哎呀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 马特看看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、华表、金水桥，身边拥挤的汽车悄然慢了下来，堵车了。马特微微一笑，几年前周大业在大学里是学生艺术团吉他手，也跳街舞，马特报幕兼打鼓。那时候马特就知道周大业特能折腾，特能喝啤酒，还和比他大几岁的艺术团留校女老师搞在了一起，爱得如火如荼，最后怎么分的手不得而知。据说毕业之后，周大业像下跳棋一样跳了无数单位，最后竟然跳到了大西南云南的曲靖，票子似乎挣了一些，老婆却还无影无踪。 哎，哥们儿，老婆问题怎么样了？眼看着就而立了，怎么着也得找一个不是？ 周大业哈哈大笑， 哎呦呵，你还说我呢？你老婆呢？还不是鸡飞蛋打了？ 咱俩的性质不一样，我都有儿子了，我每月还要给儿子500块钱抚养费呢。 周大业又是大笑，你别骗我了，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你那儿子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边转腰子呢。 哎，我这儿美女如云，你如果着急要儿子，随便找一个做老婆都成。 哎，云南真有这么大吸引力啊？偏僻闭塞，远离首都，看不到大海，吃不到海鲜，而五一以前吃的琵琶虾，十一以前吃螃蟹，那是我最爱。到了那儿啊，我上哪儿找海鲜吃去？ 哎呦，哥们儿，别只想着吃。这两天啊，待在公司别动，我有个美女小妹去北京办事儿，顺便找你。 漂亮吗？ 周大业痴痴的笑。 那当然了。 马特也扑哧一笑。 好吧，好吧，那我等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马特在北京飘着，其实他是天津人，只是因为天津离北京很近，只有120公里，坐城际列车也只需要30分钟，来往十分方便。所以马特的打工地址首选了北京，而此时在天津的母亲正在为他的婚事急得抓耳挠腮，来串门的陈阿姨正一个劲儿地安慰他。屋里陈设不是太讲究，但也不错，客厅里除了成套的布艺沙发，一个1米2里边游着金龙鱼的大鱼缸摆在了最为显眼的位置，是马特为家里边做的贡献。还有一台国产彩色宽屏液晶电视机，为什么没买进口的？马特还曾经有一番说辞，他说 机器不管是中国牌子还是外国牌子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机器内的主板、芯片、面板就是从国外那几家公司采购的，然后外边套个壳子，贴个牌子，就算有区别，就是壳子质量的问题了。为什么不买价格合适的国产的呢？在液晶电视的上方墙上，挂着老两口和马特的彩色合影。 哎呀，我们家马特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太倔。哎呀，不然啊，也不会离婚。 陈阿姨喝了一口浓茶，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。照片上，马特的小平头根根发丝都直立着。 你马特是独生子女，人家姑娘也是独生子女啊，而且在家里边啊，都娇惯着呢。你太倔了，怎么能过一块儿去呢？你们家马特必须汲取教训。当然了，作为咱们老一辈啊，如果再能帮马特找对象，就得想办法找那个性格随和的姑娘，否则呀，还是过不到一块儿去。 对对对对，哎，你就朝这方向努力吧。 我妹妹的女儿小文性格就挺随和，大学毕业三年了，还没对象呢。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策划编辑，哎呦，没黑天没白夜的工作，不知道啊，找到对象没有？ 小文长得好看吗？马特这孩子可挑长相了。 小文长得不错呀，特别像李冰冰。 真的？那赶紧安排他们见一面吧。 陈阿姨有些笨拙地打开自己的手机，把里边的一张照片调了出来，让马特母亲看。马特母亲戴上老花镜，十分认真地看了看，然后点头表示认可。马特母亲转头从桌子上拿过一本书递给陈阿姨。陈阿姨看着书的封面，话说市场营销， 你们家马特写的？ 没错，两个人，一个当作家写书，一个当编辑出书，志同道合呀。 哎呦，真是哎！一会儿啊，我就给我妹妹打电话。 马特母亲听了之后，心花怒放，急忙给陈阿姨添茶。 在北京的中关村，一座气势泱泱的写字楼，楼下门楣上镶嵌着几个大字：北京三维公司。此时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风度翩翩的女人走进了公司，深蓝色西服套装，脖颈翻出白领，央视橘瓶似的头发，小臂挎着皮包，腰身苗条，亭亭立立，精神抖擞。她信步上楼，在楼道里找到了经理室，敲门，屋里传出声音：“请进。” 女人推门进去，嫣然一笑，然后走上几步，与老板台后面的经理侯晶握手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。门外楼道里十分安静，约莫半个小时以后，女人告辞出来，挨个看门上的标牌，找到办公室，便轻轻敲了几下。马特从屋里迎了出来。 马特有些纳闷地看着这位女人， 找我吗？ 女人翻了一下眼睛，你是马特？ 我是， 我是杨凡，周大业派我来找你的。 马特上下打量杨凡，表情惊讶。 哎呦，周大业说是来一位小妹的，我老了吗？ 马特一边请杨凡进屋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拿起一个纸杯给杨凡接矿泉水，一边偷偷地打量着杨凡。见他腰身苗条，皮肤白净，但是眼睛非常细小。马特摇摇脑袋，他便缩视杨凡敞开的衣领，雪白的脖颈下面是一串白色珍珠。把水杯递给杨凡时，顺便 又看了杨凡西服裙下修长的小腿和消瘦的两脚。杨凡喝了一口水， 干嘛色眯眯的？ 我有个小学同学叫杨平平，哎，长得特像你。 我就是杨平平啊，前几年刚改了名。 啊，我说呢，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云转，嘿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 还凑合吧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，可是一直没有结果。想不到啊，通过周大业却找到了你。 哎呀，你小的时候眼睛长得非常有特点啊，这么多年过来了也没什么变化。常言说女大十八变，哎，这话怎么在你身上不灵验呢？ 干嘛干嘛，寒碜我呢？刚一见面就出言不逊。 哎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不会是搞对象吧？ 是，又怎么样？ 难道我的眼睛小配不上你吗？ 你没听说过眼大无神吗？眼小聚光，而且还不爱眯眼呢。 先别提配得上配不上，哎，就冲你这么看得起我，走，我请你吃烤鸭去。 吃什么烤鸭呀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我要吃海鲜。 就听你的。 马特便拥起杨凡往外走，趁杨凡不注意，马特掏了一下口袋，只有200元的票子，他无奈的嘬了一下牙花子。走出写字楼，拐了一个弯，他们来到一家海鲜馆，却见大厅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马特和杨凡挤在角落里找到座位，马特招手叫来服务员，如此这般做了交代，然后安心坐着等菜。杨凡从手包里拿出2张餐巾纸，一张递给马特，一张自己用来擦椅子。马特却大大咧咧的一屁股坐下，根本没擦，却掏出烟来抽烟。杨凡说，临来的时候啊，周大业送我一本书，话说市场营销，我一看是马特写的，当时我就想，哎，是不是我们班小学那个马特呢？再一看照片也非常像，当时啊，我就告诉周大业说，这本书的作者啊是我们同学。在飞机上我翻阅了一下，感觉别吞吞吐吐的，感觉怎么样？ 一般吧。 嘿，你这标准还挺高，那是我好几年营销经历的总结呢。 不过写的挺真诚，一副掏心窝子的架势。 呦呦，谢谢夸奖，一般般了。 干营销好几年，总是有些体会，不是？ 哎，你现在改成什么名字了？ 不是告诉过你吗？ 呦，我没记住。 杨凡，木易杨，平凡的凡。 哎呦，太一般了， 让人记不住。杨凡眨着眼，那你为什么叫马特呀？ 嗨，你没看过《列宁在十月》呀？ 哪个年代的电影啊？没听说过。 我爸呀，年轻的时候这个电影正火，里边的一个卫队长啊叫马特·维耶夫，很英勇，给我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生我的时候就突发奇想，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 我名字没那么复杂，就是想和你呼应啊，你叫奇特，我叫平凡，这叫相反相成。 马特摇摇脑袋，把目光直勾勾的仍然盯在杨凡的胸脯上。杨凡便把胸前衣襟扯了一下，说， 哎，我听周大业说你离了，于是就联想，哎，据我所知，这离婚男人啊有这么几个类型，一个呢是酗酒型，平时爱喝个小酒，喝完酒就打老婆，清醒了再赔礼道歉，有一天呢老婆终于忍无可忍，只好炒了他的鱿鱼。第二是好赌型，不管家里有钱还是孩子的学费，还是一家人的口粮，或者是父母的医药费，偷了就拿出去送到赌桌上。明智的女人呐，必然会赶紧离开，免得老背一身赌债。第三是忘恩负义型，生活艰难的时候和老婆共同奋斗，刚有点钱就要换掉糟糠之妻，这样的男人啊最不可信。第四是无能型，老实巴交的 但没什么能力啊，还见不得老婆比他强，嫉妒猜忌累。第五呢，是好吃懒做型，一般有个不错的外表，还往往是净身出户，专把眼睛盯在有钱女人身上。此外还有什么花心型，家庭之外的女友啊换了一个又一个，还有网恋和微信型，专门在网上微信上忽悠女孩，见面开房就是一动物。行行行行了，你说的这些都跟我对不上啊，我们主要是性格差异太大，不能互相包容。谁知道呢？杨凡撇了撇嘴，从口袋掏出一个卡片递给马特。马特一看，见上面印着云南十八怪，便读了起来。一，火车没有汽车快，不通国内通国外。二，鸡蛋串着卖。三，石头长在云天外。哎呦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你想要什么稀奇啊？比如走婚呢、试婚呢、闪婚呢什么的。哼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和周大业是一丘之貉。马特坏笑。菜上来了，一碟螃蟹，一碟琵琶虾。马特特意请杨凡为一个硬币大小的螃蟹剪彩。杨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你怎么点了这么小的螃蟹啊？囊中羞涩吗？你老外了吧？你看蒸羊羔、烤乳猪、炖雏鸽，不都是小的更贵？你才老外呢，螃蟹恰恰相反。这时两扎啤酒送了上来，马特把一扎推在杨凡眼前。我早就听大爷说了，你是海量，来干。杨凡没有举杯，却又变戏法的一样掏出了两张火车票递给马特。马特接过来一看，北京西至曲靖硬卧床号挨着。我还没同意去云南呢，怎么连火车票都给买了？就在他们吃饭的档口，在云南曲靖的一片厂区内，胖子周大业正背着手踱来踱去，自言自语。哎呀，杨凡神通广大，但马特非常固执，杨凡能不能把马特挖来呢？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杨凡为了劝马特和自己到云南去工作，他自称是马特的对象，去马特的公司帮马特辞职。马特得知此事后会有何反应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